芒果 TV、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第23集。 一般一起长大的少年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混在一起，成为发小。可是扶摇山上的几个小仔明显都不是一般少年，有出格事儿多的，出格会冒坏水的，出格不爱搭理人的，出格不修边幅的。然而一趟妖谷之行，兄弟四人之间的冰冷与隔阂却不知不觉地消失了，逐渐露出各自的真性情来。对此暮春真人先是倍感欣慰，但很快就发现徒弟们其实还是像以前那样相敬如宾比较好。 一个倒霉孩子就只是个孩子，两个凑在一起就能成就一千只鸭子，三个凑成一堆儿就能翻江倒海，至于四个，哎，这扶摇山上算是永无宁日了。 有一天，越发放肆的严征明突发奇想，在师弟们的桌子底下各塞了一个大香炉，将传道堂烧得整天云山雾绕，活似一口大汤锅。他自己则化身成了一只飘在汤锅上的白饺子，每天晨课在一片白茫茫里睡得人事不知，不知道有多么惬意。年坏的李云见不得他这么臭美，不知道又从哪里翻出了凝神香的配方。 哎，子弟，你看这是什么？ 什么呀？凝神香的秘方。什么是凝神香啊？ 这个嘛，嘿嘿， 凝神香是一种毫无疑问的旁门左道，并且根本不像它的名字那么清白无辜。据说在睡着的人枕边点一撮，能让人做一宿春梦，其乐无穷。众所周知，韩渊是个颠三倒四的人，他至今也没把门规完整的背下来。一个连张菜谱都看不明白的货色，他能配出点什么呢？何况这小叫花还热爱创新，大手大脚地融入了自己的想法，擅自在其中加了两味厨房的调味料，活生生地将凝神香配成了一剂半吊子的迷幻香，然后满怀期待地在大师兄开始沉睡的时候塞进了自己的香炉里。当天传道堂附近的花鸟鱼虫就全都疯了。两只蝴蝶在师父头顶上翩翩起舞，赶都赶不走，一颤一颤的翅膀好像他带了一副女人家的钗子，还是最花里胡哨的那种。而李云的新宠一只大肚子蝈蝈像喝醉了一样爬了出来，晃悠几步，踩着某种奇诡的轻身功法，一头栽进了程前的砚台。程前提笔欲蘸墨的手一时僵硬地悬在了半空，袖子上斑斑墨迹好像一团黑梅花。师父这辈子未曾这样招蜂引蝶过，经都念不下去了，将爬到自己头上抓蝴蝶的水坑塞回背篓里，气急败坏地托起他的老弹枪，将训斥唱成了一出戏，令韩渊熄了香炉。 韩渊，还不将香炉熄了？ 韩渊嬉皮笑脸地将桌子底下的大香炉拿上来，拿起一碗茶水要往上浇。在李云对着师父新形象窃笑的时候，程前要笑不笑地用两根笔杆灵巧地将那蝈蝈夹了出来，一抬手丢进了香炉中。 师弟，我帮帮你。 哎，别！ 可是已经晚了，品种不详的蝈蝈和韩渊的半碗茶一同劈头盖脸地浇在了香炉上。严少爷拿来的香炉上都有避水符咒，就算真要浇水也得顺着特殊的渠道和孔洞才行， 碧水符咒遭到挑衅，立刻反击，烧出了一团一巴掌高的火苗。李云的蝈蝈不知从何而来，竟是真金不怕火炼，带着一身烈火飞奔而出，在空中划过一道犀利的火光，直冲向师傅的两撇小胡子。乡里的几味调味料就在这种情况下发挥了作用，那火蝈蝈将师傅的胡子烧成了两把酱香浓郁的绞丝。 师傅，徒弟知错。 当天韩渊与李云就被罚抄写经书20遍，严征明作为始作俑者，且陈克时堂而皇之的睡大觉实在太不像话，无法姑息，连坐10遍。唯有程潜虽然起了重要的推波助澜作用，但念在并非故意，且事后及时认错，幸免于难。为此严征明端着架子厚着脸皮，在晚间程潜回清安居的半路上截住了他。 小铜钱，今日我正好得空，指点指点你剑法怎么样？ 多日相处，程潜已经看透了此人的尿性，只要是吃喝玩乐，严少爷必然会勇往直前，而一旦让他老老实实地坐下学点什么，他立刻就能变成一个捧心的病西施，唧唧歪歪的能从脚指甲疼到头发丝。就在刚才，严征明练剑练了一半，还声称自己中暑了呢。 他主动要指点我的剑法，除非太阳打西边升起来吧。 果然下一刻，他的大师兄就仪态万方地说出了本来目的。 哎呀，我想起来了，今天师父还罚了我抄经，这个看来为兄是没有时间了，不过你要是能帮我抄几遍。 夜猫子进宅，无事不来。 于是程潜头也不抬地将他撅了回去。 练剑这种粗活我可不敢劳烦您，怕您老人家闪了腰。 人生为什么不能只如初见呢？那个虽然假惺惺但客客气气的三师弟怕是再也找不回来了。 慢着。 严征明仍然不肯放弃，他眼珠一转，瞥见四下无人，于是一抬胳膊勾住程潜脖子将他拽过来，悄声道， 替我写几份，我告诉你一个秘密。 唉，大师兄，衣带怎么系才能飘起来，这种大秘密就不必告知小弟了。 严征明二话不说，利用身体高大之便，一路将程潜夹在胳膊底下挟持走了，走得脚下生风，一点儿也不像刚中完暑的。程潜很少在山头乱逛，每天就是两点一线的从清安居到传道堂，再从传道堂回清安居。他当然不是没有好奇心，只是自制力极强，认为自己学艺未成，四处乱跑不像话。因此虽然知道扶摇山上有很多前辈留下来的洞府，却基本上没有探访过。严征明一路将他挟持到了山顶，在烈烈的风中把程潜带到了一块长得很像猴子的奇石旁。 啊，就是这里。 程潜瞥了一眼， 这莫非是师兄给小师弟立的雕像？ 小东西，不要逞口舌之力，有你求我的时候。 说完他从怀中掏出手绢，沿着石头外围擦去了尘土，只见那里竟有一条门形的缝隙。严征明将手附在了那石门上，低头敛目片刻，一阵吱吱呀呀的响动后，石猴腹上的门被他推开了，里面是个逼仄的小山洞，洞口能看见直通往地下的一排石阶，黑乎乎的。 这道门只有能引气入体的人才可以推开，这山上除非你去求师父，否则也就只有我能带你进来了。嗯，跟我来。 说完严征明一矮身钻了进去。 这是什么地方？ 程潜懒洋洋地跟在他身后，刚开始并不十分感兴趣，敷衍着问。严征明一边在前领路，一边说： 没人给他起过名，不过师父管这里叫经楼，里面收录了我派数千年来无数典籍，除了师父挚爱的那些个百家经文以外，还有前辈们四处搜罗的心法剑法。小铜钱，以后碰上师父再让我抄什么经书门规的，要是你能给我分摊一部分，我就可以每十天来给你开一次门，怎么样？ 程潜一愣，左右两侧的石壁上刻录的名符仿佛能感觉到有人进来，原本幽暗的墙壁在两个人走进来之后立刻发出了悠悠的白光，不刺眼却刚好照明。严征明如果有尾巴，此时应该已经翘起来了。说话间，石阶已经要走到尽头，一阵固纸堆的墨香扑面而来，程潜忍不住有点怀疑。 既然这么厉害，怎么我从来没见师兄你来过？ 贪多嚼不烂，欲速则不达，我现在只需要练好本门木剑就好了，了解太多反而容易分神。 一套入门剑法练了七八年，还真有脸说。 程潜简直拿他没有办法，但下一刻他却结结实实地呆住了。狭窄的小路到了头，前方忽然豁然开朗，一个巨大的石洞跃然眼前，书架自下而上直通洞顶，一叠叠丝卷、竹简、兽皮以及最常见的纸书分门别类而列，有心法、剑法、各种旁门左道，乃至于名山大川游记奇闻等等，不一而足，卷帙浩繁。石洞后面还有石阶通往更下层，严征明双手一背。 经楼呢共九层，藏书不计其数，里面那些乱七八糟的配方都是以前跟我打扫经楼的时候趁机偷的。这不成器的东西。对了，铜钱，你决定替你师兄我抄经了吗？ 程潜感觉自己是一只耗子掉进了米缸里，他从未看严征明这样顺眼过，此时此刻别说是替师兄抄几遍经书，就是以身相许都是可以的。 多人小说剧六爻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